禅宗在中国，马祖建丛林， 百丈立清规， 是中国佛教的特色。丛林为佛教大学， 而从前则均是个别教学，各修各的。 丛林之建立是将其制度化。禅宗晚课念 阿弥陀经， 念佛求生净土，教下则更不必说了。华严到最后 十大愿王导归极乐， 天台宗智者大师念佛往生都归到了一门。古德说， 此经为一大藏教之归宿。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 讲经处所及听众与法华相同，法华与华严均称为 一圣圆教大经。 华严的上首为普贤文殊，此经的架势与华严同， 特别是第二品德尊普贤与华严完全相同。 无怪乎彭济清居士称 本经为中本华严， 并非没有根据啊。普贤文殊代表华严， 同时普贤菩萨也代表密宗。 密宗的初祖是普贤菩萨，密宗传持的比较晚，在佛灭后600年出了一位龙树菩萨。 他生在北印度，聪明绝顶，华严是他从龙宫取出来的呀。 他在印度开铁塔，打开之后遇到了金刚萨埵菩萨。金刚萨埵是普贤化身， 也称金刚手菩萨， 把密法传之于龙树。普贤在此经代表密境不二， 而密宗亦有准提菩萨，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他是西方三圣之一， 以表示密到后来也要归于净土。黄念祖老居士在《无量寿经》的注解中说得很详细。黄居士是密宗上师，晚年则专修净土， 专弘净土。 文殊师利菩萨代表 大圣中之禅宗， 中国禅宗由达摩传来。梁武帝的时候，达摩来到中国，武传到弘忍，弘忍传慧能，慧能留下了一部六祖坛经。 而六祖并不识字，该经是弟子们记录下来的。 中国的禅不是六度中之禅定波罗蜜， 而是六度中之般若波罗蜜。 你看《坛经》第二章般若品，为刺史请六祖升座说法，他第一句宣告大众说： 总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缘心迷，不能自悟，须假大善之事，世导见性。 六祖开宗明义地指出， 大圣禅宗是般若波罗蜜。 文殊代表 菩萨中智慧第一， 他过去是七佛之师，学生都成佛了，他仍留在菩萨的位子上， 真是大慈大悲，帮助大众，愿力不可思议呀。 弥勒菩萨是本经的当机者，接受佛教学的代表人物。本经的前半部是阿难当机， 后半部则是弥勒当机。 弥勒现在在兜率天，将来下生成佛，照世间的年月计算，要56亿7000万年之后才降世做佛。 因为兜率天的一天是人间的400年，而兜率天人的寿命是4000岁。 弥勒即是当机，佛又叫他护持这个法门。可以想象， 将来他来做佛，一定宣讲这个法门，劝大家念佛求生净土啊。 有人向往弥勒菩萨， 我想升到兜率天，将来弥勒下生，随他来此弘法呀、啊。 可说是奇志可嘉。 但是想升到弥勒内院可不简单呐、啊。 弥勒是法相唯识学的专家，有一部重要的经典《瑜伽师地论》就是弥勒菩萨造的，他的门槛很高。 而唯心事定并非普通人所能修成功的， 不如往生西方。弥勒常往西方上课， 若是升到西方，就可以与弥勒天天见面，随他到兜率天的内院，应当是没有什么困难呐、啊。 我们现在所处的大劫谓之贤劫，有1000尊佛出世，释迦是第四位， 弥勒是第五位， 还有900多位将成佛，他们均在这个法会中接受佛的教诲。 而最后的一尊佛是维陀菩萨， 将来没有一尊佛不弘扬净土法门，这个法门的确是殊胜无比啊。 德尊普贤第二， 又贤护等16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 慧辩才菩萨， 观无著菩萨， 神通花菩萨， 光阴菩萨， 宝床菩萨， 至上菩萨， 吉根菩萨， 信慧菩萨， 愿慧菩萨， 相向菩萨， 宝应菩萨， 中住菩萨， 智行菩萨， 谢托菩萨，而为上首。 此品接着前面而来，是前品的补充。前品说， 一切大圣神通已达， 乃是略赞。 此品则是广赞， 说这些大菩萨的智慧、神通、德能。先举出16位菩萨全是在家居士， 而普贤、文殊、弥勒是出家菩萨。 出家只举出3人，在家则举出了16人。 所以此经主要是以在家人为度脱的对象， 也是表法。此经包括了 宗门、教下、显教、密教， 各宗各派的教义都不出此经。密宗以16为圆满，显教如《阿弥陀经》以7为圆满。 而7是指东、西、南、北、上、下及中心。 华严用10表圆满。16位菩萨中，第一位是贤护，是佛在世时之弟子， 而其他的15人则均是由他方世界来的， 代表10方无量无边诸佛世界都讲这一部经。他们听说佛讲此经， 所以都来参加呀， 证明此法门是一切诸佛所说。这些菩萨的果位均为等觉菩萨，与普贤、文殊平等， 所以在家菩萨也能够达到等觉菩萨，一样可以成佛。 从前出家的环境比在家好，远离社会，环境清净，容易修。 但是现在的世界颠倒了，在家修则比较容易。 目前各大寺庙均变成了观光区，出家人一天到晚应接不暇，哪有时间修行呢？在美国，家庭的应酬少，地方清静，乃是理想的修行处所。 所以能够在此地居住修行，确实是很有福报的人呐、啊。 菩萨名号也是表法， 佛菩萨没有名号，并非是自己建立的， 而是因为众生的需要建立的。 如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号，是在这个时代、这个地区教学的宗旨。这个世界的众生业障很重，没有慈悲心，自私自利， 所以佛用释迦二字。 此二字是梵语， 就是仁慈的意思。 其次是这个世界众生的心一天到晚妄念纷飞，一刻不停， 所以用牟尼二字。 牟尼为极灭的意思。假如佛到了极乐世界做佛，西方人人都是大慈大悲，清净极灭， 所以释迦牟尼的名号就不适用了。 第一位贤护菩萨的名号是代表如来善护念诸菩萨的意思。十方圣贤都护念这部经典与法门 以及受持的大众。 正士是菩萨的称呼， 通常称为大士。 正是正等正觉，另有称开示者。 而开是开悟的意思，是指原教的三贤菩萨。 善思维菩萨 对此经有真实的智慧，正知明了就是善思维。 慧辩才菩萨， 前面善思维是自受用，尚需度众生，应该有辩才，兼有真实的智慧，将此法门推荐于人。 观无著菩萨， 此法门是诸宗圆融的法门，观法无著是表宗门修持。金刚经说， 因无所著而生其心， 此菩萨表无著生心。 神通花菩萨 表善巧方便，神表能力神奇， 而通表一切通达无碍。 神通是智慧应用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对人、对事、对物，都通达无碍，谓之神通。 光英菩萨， 光是表智慧，光明应发的意思， 而光表现在外，非常的至圣。 宝床菩萨， 幡床是旗帜一类，幡是扁的，床是圆筒形，很长，是用布制的。从前寺庙的前面有旗杆，作为升幡床之用，做法会的时候悬幡， 讲经说法的时候则悬床。 至上菩萨 是智慧无上的意思。 极根菩萨， 根是指六根，也就是持戒的意思。 信慧菩萨、愿慧菩萨， 指信、愿、行都需要以真智慧为基础， 说明了净宗的三资粮不可思议的殊胜啊。 相向菩萨、宝应菩萨， 特别表示众生求生净土之大愿不可思议。古时候搬运笨重的物件要靠牲口帮忙， 而动物中象的力气最大，表愿力不可思议。 宝应表愿海无涯，万德庄严之求生大愿， 也就是这一生什么都不求，只求往生西方。 中住菩萨 表示安住中道。 智行菩萨 代表持戒念佛，智是法智， 行是行持， 也是律仪。 解脱菩萨 表示修行成果得大自在，必须具足深波罗蜜意。 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 贤字总指前面所说的全体大众，深一层的说也是指 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 所有一切菩萨众全都遵守华严经上普贤大士的教诲， 而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所讲的， 也就是普贤大士之德呀。 彭继清居士称， 无量寿经为中本华严， 这是有根据的。八十卷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大士之德浓缩成一卷，也就是无量寿经。 而无量寿经的文字虽然少，但是内容则与华严无二无别。 普贤大士之德在华严经的最后归纳为十大纲领，称之为 十大愿望。 华严经说， 一切菩萨如不修普贤行，即不能证得无上菩提。 愿证圆满佛果，必须修普贤行。 而一句阿弥陀佛，即可圆满修成佛果。 如果真能悟透了其中的意义，就能相信古德所说的 《华严》《法华》两大经，不过是无量寿经之引导文字而已。 《华严经》到最后，普贤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念佛人之一句名号，原设十大愿王。 若真是一句佛号中有十大愿王，即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 十大愿王中之第一为 礼敬诸佛。 普贤菩萨的心是清净心、平等心， 而以此心礼敬诸佛，即是普贤行啊。 西方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 所以升到西方之后，从十报土的上上品到凡圣同居土之下下品，一律平等。 在我们这个世界，世尊同我们说， 有四土三辈九品， 西方则无此念头，他们已经离开了分别执着。而实际上有待业的，有不待业的， 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没有念头，所以一律平等。 礼是外表的，敬是内心的，内有恭敬，表露在外，自然合乎礼节。 而敬是真诚心的流露，表现在外。 古人常说， 入境随俗， 随其一切礼仪，但是要现代化与本土化。在中国旧时的最敬礼是 三跪九叩首， 民国以来改为三鞠躬。礼节虽然变了， 而诚敬之心并无两样啊。 佛法是活活泼泼的，而不是矮板的，原理原则不变， 而运用在生活上则是千变万化。 佛在十法界中地位最高，九法界的众生对佛均应该真诚的恭敬。华严经圆觉经上说， 一切众生本来成佛。 我们要以对佛的真诚敬意用于对人、对事、对物。华严经说， 情与无情同源种质， 动物有佛性，植物矿物有法性， 而佛性法性是同一个性啊。 那么无情众生何时成佛呢？ 等你成佛了，看山河大地全是自性，也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 因为医报随着正报转呢。 古德说， 例如做梦，梦中也有自己和其他的人、动物、植物、山河大地，梦中哪一样不是自己的心呢？所以呀、啊，全梦即心，全心即梦，整个梦境就是自己的法身呢、啊。 所以对于物也应该有礼敬，对事无论是公司大小要认真负责。 世间圣人的教学，儒家五经中之礼记第一篇说， 取礼乐无不敬， 与十大愿王礼敬诸佛的意义完全相同，都把礼敬摆在第一。世法与佛法皆相同，佛与孔子二人并未谋面， 而其教学方面则有许多地方相同啊。 今天世界乱了，病根就在人与人之间没有互相尊重的心。 如果每人都尊敬别人，敬人敬事敬物，纵然没有警察没有法律，社会也不会乱呐。 这是圣教的总纲领， 学佛也是由此学起啊。 我们念佛的时候，心里还是夹杂间断而且怀疑，心就不恭敬了，有口无心，心行不相应。所以古人说， 喊破喉咙也枉然呢。第二，称赞如来， 将诸佛改为如来也有很深的意思。称诸佛是由外表说的， 而称如来则是由性德说的， 与性德相应才称赞， 否则不称赞。 例如五食三餐，其中的在家人很多，有心善行善者要赞叹， 而心恶行恶者则不赞叹。 第一，胜热波罗门，愚痴， 善财对他是有礼敬而无赞叹。 第二，甘露火王，嗔恚心大，报复心重， 善财对他是有礼敬而无赞叹。 第三，婆须蜜多，是妓女， 善财对他也是有礼敬而无赞叹。 第三，广修供养， 对长辈称供养， 对平辈晚辈则称布施， 其目的则是拔除根本烦恼。佛说， 凡夫的烦恼无量无边，归纳为八万四千，以其太烦又归纳为108类，再归纳为26个， 其中6个为根本烦恼，20个为随烦恼， 再归纳为贪嗔痴三毒，此三者到最后就是一个贪字啊。 贪心最毒，不施至贪，贪爱的对象不过5欲6尘。古人说， 爱不重，不生娑婆。 世间法不贪而贪佛法，仍然是要搞6道轮回。不是叫我们变更贪的对象，如果不拔除贪爱，就不能出轮回。 而无论什么宗派，如果贪嗔痴不断，就是修得再好，仍然是在三界之内呀。 此处所说供养的范围极广，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均在供养之内。 而未来诸佛及众生， 世间的福报包括 钱财、智慧及健康长寿， 此三者如理如法的求，必可得到。事出世间均不出因缘果报，财富由财布施而来，财布施是因，得财富是果。 如果是昧了因果想求财富，不肯修布施，而求佛菩萨保佑你发财，佛菩萨虽然神明也是无能为力呀。 佛只能把真相与方法告诉你，以其教导修持，亦能满愿。 如果有多余的财物，要以清净心、平等心广为布施，此乃众福之道。 有人经营事业并不操心，其财源滚滚而来。 有人赚钱很辛苦，是因为他当初行布施的时候很勉强，而且布施之后后悔啊。 万般皆由命，半点不由人。 因缘果报丝毫不爽，且通三世。 那么有人恶行多端而发大财，而且有地位，寿命也长，老天爷似乎不公平啊。 应知今生果报 是前世所修的呀， 今生他作恶已修的福报恐怕将要消耗殆尽，而今生所造的恶业来世必报。 如果尚有余福，来世未报，可能要拖到第三世以后，待其恶业的因缘成熟了，必定会得到恶报的。 人之所以造业，是迷惑颠倒，因此智慧最为重要。佛说， 宁可无福，不可无慧。 有福无慧，享福必造业；有福又有慧，能够普度众生。智慧是从法布施中求来的， 而其果报之大小又与布施的心量成正比例啊。 现在行法布施比从前要容易多了，从前是写经，一年能写几部呢？现在的印刷事业发达，可以大量的印送佛书。 而今天如果有人去大陆旅游，到南京金陵科经院参观，仍然可以看到用油墨印刷的经文木刻版。 从前有一位大慈菩萨说过， 你如果只劝过两人修净土法门，他们都能先后往生，到你临命终的时候，此两人必定会来接你。 果报真是不可思议，帮别人忙就是帮助自己。如果能劝百人千人念佛往生，你就是菩萨了。无畏布施是令人不受恐怖， 而其方法即是放生与素食。 佛教吃素是梁武帝所提倡的，只有中国行之，世界其他各国跟地区的佛教徒都是肉食，而佛教制度中并未教我们吃常素，只教我们不杀生，吃三净肉， 也就是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杀，不要买活的动物回家自己杀。 梁武帝是虔诚的佛教徒，为佛教的大护法，素食兴于中国， 而非是印度传来的。 更重要者，身体是机器，需要能源， 而饮食即是能源的补充。 每人消耗的能源不同， 而消耗最多的都是在妄念上啊。 佛说， 阿罗汉心地清净，七天只吃一餐，辟支佛定功更深了，半个月才吃一餐。 李老师日中一食已经40余年，他的工作非常繁重， 而且多才多艺，讲经教学。 台中莲社的莲友有十几万人之多，分为48个班，每天接见一班， 所以有人要与他洽谈，在一个星期之内是邀约不到的。 他每天中午一餐，只吃2个小馒头、一碗稀饭、2碟小菜，活到了97岁往生。持戒忍辱均是属于无畏布施，而法布施则以弘扬此经为最， 因为此经最契合当前社会现代人的需要了。 个人的幸福快乐、家庭美满、社会的和谐、国家的富强、世界的和平，此经均可达到。 而且经文不多，读诵、研究、修学都非常的方便。 如果没有多余的时间，这本经一生足以够用。 若是能够把它普遍的宣扬，接引一切大众，即是供养如来啊。